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大道理天者，汝知数否？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夺，不能得知。佛告文殊师利：吾以佛眼观故，犹不尽数。此皆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一度当度，未度已成就，当成就，未成就。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已过去久修善根，正无碍智，闻佛所言，即当信受。小果生闻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虽闻如来诚实之语，必怀疑惑。这时顶受未免兴谤，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不思议事。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稻麻竹苇、山石微尘，一物一树，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劫，一劫之内所积尘数，尽充为劫。地藏菩萨正持地果位以来，千倍多于上谕。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文殊师利，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瞻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客旅，塑其形象，世人当得白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劫前，身为大长者子，只是有佛号曰狮子奋训具足万姓如来，使长者子见佛相好，千佛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使狮子奋训具足万姓如来告长者子：欲证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文殊师利，使长者子因发愿言：我今敬未来际不可计劫，为世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以是于彼佛前立思大愿，于今百千万亿挪由他不可说劫，尚为菩萨。又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时世有佛号曰觉花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受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素服身厚，众所清净，行住坐卧诸天卫护，其母信邪，常清三宝。是时圣女广设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为全生信。不久命中魂神堕在无间地狱，使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信因果，既当随业，毕生恶趣，睡卖家宅，广求香花及诸供具，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见觉花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寺中，素化威容，端严必备，使婆罗门女瞻礼尊荣，毕生敬仰，私自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躺来问佛，必知处所。使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 忽闻空中声曰：“弃者圣女，勿至悲哀，我今是乳母之去处。”婆罗门女合掌向空而白空曰：“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师母以来，昼夜忆恋，无处可问知母生界，时空中有声，再报女曰：我是如所瞻礼者，过去菊花定自在王如来，见汝一母备于长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婆罗门女闻此声已，举身自瀑，肢解皆损，左右服饰，良久方苏，而白空曰：“愿佛慈悯，诉说我母生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使菊花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曰：“汝供养毕，但早反摄，端坐思维吾之名号，即当之母所生去处。”使婆罗门女寻礼佛已，即归其舍，以一目故端坐念菊花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忽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涌沸，多诸恶兽，尽缚铁身飞走海上，东西驰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恶兽争取食啖，又见夜叉其形各异，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利刃如剑，驱逐罪人，使尽恶兽，复自伯爵，头足相救，其形万类，不敢久视。使婆罗门女以念佛力故，自然无惧。有一鬼王，名曰无毒，其手来迎。白圣女曰：“善哉，菩萨何缘来此？”使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是何处？”无毒答曰：“此是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圣女问曰：“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是事是否？”无毒答曰：“实有地狱。”圣女问曰：“我今云何得到狱所？”无毒答曰：“若非威神积蓄业力，非此二世终不能到。”圣女又问：“此水何源而乃涌沸，多诸罪人，即以恶兽？”无毒答曰：“此是阎浮提造恶众生，心死之者，经四十九日后，无人祭祀，未作功德，就拔苦难，生时又无善因，当据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海东十万由旬，又有一海，其苦备此；彼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复备。三业恶因之所召感，共号一海，其处是也。”圣女又问鬼王无毒曰：“地狱何在？”无毒答曰：“三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各个差别，所谓大者具有十八，次有五百，苦毒无量，次有千百，亦无量苦。”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魂神当至何去？”鬼王问圣女曰：“菩萨之母再生习何行业？”圣女答曰：“我母邪见，积毁三宝，设获暂信，玄有不净，死虽日浅，未知生处。”无毒问曰：“菩萨之母姓氏何等？”圣女答曰：“我父我母具婆罗门种，父号施罗善现，母号月地利。” 无独合掌，起菩萨曰：愿圣者却返本处，无至忧异悲恋。月地利罪女升天以来，经今三日，云成孝顺之子，为母设供修福，不施菊花定自在王如来塔寺，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应是无间罪人。此日悉得受乐，具通生气。鬼王言毕，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寻如梦归，悟此事已，便于觉花定自在王如来塔像之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佛告文殊师利：使鬼王无毒者，当今才守菩萨事；婆罗门女者，即地藏菩萨事。分身集会品第二。尔时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边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分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刀立天宫，以如来神力故，各以方面与诸得解脱从业道出者，亦各有千万亿诺由他数，供持香花来供养佛。彼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众等久远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身世愿故，各获果证。既至刀立，心怀踊跃，瞻仰如来，目不暂舍。尔时世尊梳金色髀，摸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誓言：吾于污浊恶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宁心调伏，舍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吾以分身千百亿广设方便，或有利根闻及信受，或有善果勤劝成就，或有暗顿久化方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如是等辈众生各个差别分身度脱，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川原，河池泉井，利及于人，悉皆度脱；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府身，或现官属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化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汝观吾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罪苦众生。既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汝等意念吾在刀立天宫殷勤付主，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时解脱，永离诸苦，与佛受记。尔时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共赴一行，涕泪哀恋，白其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是获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

众业所感，祸报如是。有诸罪人备受重苦，千百夜叉及以恶鬼，口牙如剑，眼如电光，手负铜爪，拖拽罪人。复有夜叉执大铁戟，重罪人身，或重口鼻，或重腹背，刨空翻街，或至床上。复有铁鹰啖罪人目，复有铁蛇绞罪人颈，百只节内膝下长钉，拔舌更里抽肠错斩，羊铜灌口，热铁缠身，万死千生，夜感如是，动静异节，秋出无期。此界坏时，既生他界，他界次坏，转济他方，他方坏时，辗转相济，此界成后，还复而来，吾见罪报，其事如是。又五事业感，故称吾见。何等为吾？一者日夜受罪，以致结束无时间觉，故称无间；二者一人一满，多人一满，故称无间；三者醉气插棒，鹰舌狼犬，对魔俱凿，错着祸汤；铁王铁绳，铁驴铁马，生格落手，热铁浇身，鸡吞铁丸，磕阴铁枝，从年净节，树挪由他，枯出相连，更无间断，故称无间。四者不问男子女人，江湖夷狄，老幼贵贱，或龙或神，或天或鬼，罪行业感，悉同受之，故称无间。五者若堕此狱，从出入时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夜尽方得受生，以此连绵，故称无间。地藏菩萨白圣言：无间地狱，粗说如是，若广说地狱罪气等名及诸苦事，一劫之中求说不尽。摩耶夫人闻已，抽有合掌，顶礼而退。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成佛如来威神力故，遍百千万亿世界，分世身形，救拔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做如是变化。我今又蒙佛覆主，至阿逸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遣命度脱，唯然世尊愿不有虑。尔时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解脱者，性识无定，恶习结业，善习结果，为善为恶，逐境而生，轮转五道，暂无休息，动经尘劫，迷惑障难，如鱼游网，将是长流，脱入暂出，又复遭网，以是等辈，吾当忧念。汝既必是往愿，累劫众事，广度罪辈，无复何虑。说是语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愿？今蒙世尊殷勤赞叹，唯愿世尊略而说之。尔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挪由他，不可说劫。尔时有佛： 好一切智成就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其佛寿命六万劫，为出家时为小国王，与邻国王为友，同行十善，饶益众生，其邻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二王义济广设方便，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世辈，令世无余，一王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世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一王发愿早成佛者，即一切智成就如来世，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世。复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目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相法之中有一罗汉，福度众生，因次教化，与一女人，自曰光目，摄食供养。罗汉问之：“欲愿何等？”光目答言：“我以母亡之日资福救拔，未知我母生处何去。”罗汉悯之，未入定观，见光目女母堕在恶趣，受极大苦。罗汉问光目言：“汝母再生作何行也？今在恶趣，受极大苦。”光目答言：“吾母所习唯靠食啖鱼鳖之属，所食鱼鳖多食其子，或炒或煮，自情食啖，记其命数千万复倍，尊者慈悯，如何哀救？”罗汉悯之，未作方便，劝光目言：“如可至诚念清净莲花目如来，兼塑化形象，存亡获报。”光目闻已，即舍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复恭敬心，悲泣瞻礼。忽于夜后梦见佛身金色晃耀，如须弥山放大光明，而告光目：“汝母不久当生入家，才学饥寒，即当言说。”其后家内毕生一子，未满三日，而乃言说，其手悲泣告于光母：“生死业缘，果报自受，吾是汝母，久处暗冥，自别汝来，雷堕大地狱，蒙汝福力方得受生，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寿年十三，更落恶道，如有何计，令吾脱免。”光目闻说，知母无疑，哽咽悲涕而白婢子：“既是我母，何知本罪，作何行也，躲于恶道。”婢子答言：“以杀害毁骂二业受报，若非蒙福救拔无难，以事业故，为何解脱？”光目问言：“地狱罪报其事云何？”婢子答言：“罪苦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足逮难尽。”光目闻已，涕泪耗气而白空界：“愿我之母永脱地狱，彼十三岁更无重罪，极力恶道，十方诸佛慈爱悯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即死下界，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 愿我自今日后对清净莲花目如来向前，去后百千万亿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境，我然后方成正觉。法誓愿已，据闻清净莲花目如来而告之曰：光目，汝大慈悯，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吾观汝母十三岁毕，舍此报已，生为梵志，寿年百岁，果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土，寿命不可计劫，后成佛国，广度人天，速入恒河沙。佛告定自在王：尔是罗汉福度光目者，即无尽力菩萨事；光目母者，即解脱菩萨事；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事。过去久远劫中，如是慈悯，发恒河沙愿，广度众生。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者、毁谤大乘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若遇善知识，劝令一坛时间归地藏菩萨，使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若能至心归敬，即瞻礼赞叹、香花衣服、种种珍宝或富饮食，如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诸天受圣妙乐。若天福尽，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能益宿命，因果本末。令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广利众生，汝等诸菩萨当记是经，广宣流布。令自在王白佛言：世尊，愿不有虑，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必能成佛威神，广演是经，与阎浮提利益众生。定自在王菩萨白世尊已，合掌恭敬，坐立而退。尔时四方天王俱从坐起，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于久远劫来发如是大愿，云何至今犹度未绝？更发广大誓言，唯愿世尊为我等说。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吾今为汝及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广利益故，说地藏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生死道中慈爱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事。四天王言：唯然世尊，愿要欲闻。佛告四天王：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弃智于今，度脱众生，犹未毕愿。此民此世罪苦众生，复观未来无量劫中因慢不断，以世之故又发众愿，如是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未教化。四天王：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速殃短命报；若遇窃盗者，说贫穷苦楚报；若遇邪淫者，说雀歌鸳鸯报；若遇恶口者，说眷属斗争报；若遇毁谤者，说无舌疮口报； 若遇嗔恚者，说丑陋龙残暴；若遇欠吝者，说所求为愿报；若遇饮食无度者，说饥渴因病报；若遇田猎自行者，说惊狂丧命报；若遇悖逆父母者，说天地灾杀报；若遇烧山林木者，说狂靡取死报；若遇前后父母恶毒者，说反生鞭挞现受报；若遇罔不生畜者，说骨肉分离报；若遇毁谤三宝者，说盲聋阴哑报；若遇轻法慢教者，说永处恶道报；若遇破用常住者，说一劫轮回地狱报；若遇误犯污僧者，说永在畜生报；若遇汤火斩灼伤生者，说轮回地常报；若遇破戒犯斋者，说禽兽饥饿报；若遇非礼毁用者，说所求屈绝报；若遇无我共高者，说逼使下贱报；若遇两舌斗乱者，说无舌百舌报；若遇邪见者，说边地受生报。如是等阎浮提众生身口意业恶习结果百千报应，今粗略说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业感差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之，使诸众生先受如是等报，后堕地狱，动经结束，无有出期。是故汝等护人护国，无令是诸众业迷惑众生。四天王闻已，涕泪悲叹，合掌而退。《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中。地狱名号品第五。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白地藏菩萨言：仁者，愿为天龙四众及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说娑婆世界及阎浮提罪苦众生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及恶报等事，使未来世末法众生知是果报。地藏答言：仁者，我今成佛威神及大士之力，略说地狱名号及罪报恶报之事。仁者，阎浮提东方有山，号曰铁围，其山黑碎，无日月光，有大地狱，号极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比，复有地狱名曰四角，复有地狱名曰飞刀，复有地狱名曰火箭，复有地狱名曰夹山，复有地狱名曰通枪，复有地狱名曰铁车，复有地狱名曰铁床，复有地狱名曰铁牛，复有地狱名曰铁衣，复有地狱名曰千仞，复有地狱名曰铁履，复有地狱名曰羊童，复有地狱名曰爆柱，复有地狱名曰流火，复有地狱名曰耕蛇，复有地狱名曰错手，复有地狱名曰烧脚，复有地狱名曰弹眼，复有地狱名曰体丸，复有地狱名曰争论，复有地狱名曰铁夫，复有地狱名曰多嗔。地藏白言：仁者，铁围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数无限，更有叫唤地狱、拔舌地狱、粪尿地狱、

阎浮众生与此大事有大因缘，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像，乃至闻是经三字五字或一记一句者，现在殊妙安乐，未来之事百千万生常得端正，生尊贵家。尔时普广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已，胡跪合掌复白佛言：世尊，我久知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誓愿力，为未来众生遣之利益，故问如来唯然顶受。世尊，当何名此经？是我云何留步？佛告普广：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誓力经。原此菩萨久远劫来发大众愿，利益众生，是故汝等依愿留步。普广闻已，合掌恭敬，坐立而退。利益存亡品第七。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观是阎浮众生居心动念，无非是罪，脱获善利，多退初心，若遇恶缘，念念增益，是等被人如履泥土，负于众时，见困见重，足不深邃，若得遇知识，替于减负，或全与负，是知识有大力故，互相扶助，劝令老脚，若达平地，须醒恶路，无再经历。世尊，习恶众生从仙毫间变至无量，是诸众生有如此习，临命终时，父母眷属一味设伏，以资前路，或悬翻盖及燃油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及诸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之佛名字，一名一号，莅临众人耳根，或闻在本时，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是诸众生永离恶趣，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于阎浮及众生临终之日，慎勿杀害，即造恶缘，拜祭鬼神，求诸魍魉。何以故？而所杀害乃至拜祭，无仙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结罪缘，转增深重。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分，生人天中，原是临终被诸眷属造事恶因，亦令世命中人殃累对变，晚生善处。何况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各具本业，自受恶趣，何人眷属更未增业？譬如有人从远地来，绝粮三日，所负担物强过百斤，故与邻人更负少物，以是之故转负困重。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说是语时，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是长者久证无生，化度十方，现长者身，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

未入说。是时阎罗天子瞻礼世尊及回视地藏菩萨而白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度罪苦众生，不辞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然诸众生或脱罪报，未久之间又堕恶道。世尊，是地藏菩萨既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云何众生而不依止善道，永取解脱？唯愿世尊为我解说。佛告阎罗天子：难言菩提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伏，是大菩萨于百千劫头头救拔如是众生，早令解脱，使罪报人乃至堕大恶去。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而浅悟宿世之事，自是阎浮众生，饥饿习众，悬出悬入，劳斯菩萨久经劫数而作度脱。譬如有人迷失本家，误入险道，其险道中多诸夜叉及虎狼狮子、猿蛇蝮蝎，如是迷人在险道中须臾之间积遭诸毒。有一知识多结大树，善尽世毒，乃及夜叉诸恶毒等，忽逢迷人欲尽险道而与之言：多哉男子，为何事故而入此路？有何异术能治诸毒？是迷路人忽闻是语，方知险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路。是善知识提携接手，引出险道，免诸恶毒。至于好道，令得安乐而与之言：多哉迷人，自今以后勿虑世道，此路入者足难得出，复损性命，使迷路人一生感重。临别之时，知识又言：若见亲知及诸路人，若男若女，言于此路多诸毒恶，丧失性命，吾令示众自取其死。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生人天中另受妙乐，使诸罪众知业道苦，脱得出离，永不再历。如迷路人误入险道，遇善知识因机令出，永不复入，逢见他人复劝莫入，自言因是迷故得解脱境，更不复入。若再屡见游上迷雾，不觉旧曾所落险道，或致失命，如堕恶趣，地藏菩萨方便力故，使令解脱，生人天中，旋又再入，若业极重，永除地狱，无解脱时。尔时恶毒鬼王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或利益人或损害人，各个不同，然是业报使我眷属游行世界，多恶少善，过人家庭或诚意聚落庄园房舍，或有男子女人修毛发善事，乃至悬一番泥盖，少香少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读尊经，烧香供养一句一偈，我等鬼王敬礼世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是诸小鬼各有大力，及土地分，便令卫护，不令恶事、横事、恶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于此舍等处，何况入门？佛赞鬼王：善哉，善哉。汝等给予阎罗能如是拥护善男女等， 武亦告范王帝事，宁为护汝。说世语时，会中有一鬼王，名曰主命。白佛言：世尊，我本业缘，主阎浮人命，生时死时我皆主之，在我本愿甚欲利益，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致令生死俱不得安。何以故？是阎浮提人出生之时，不问男女，或欲生时，但作善事，增益舍宅，自令徒弟无量欢喜，拥护慈母得大安乐，利益眷属，或以生下甚勿杀害，取诸仙位供给产母，及广聚眷属，饮酒食肉，歌乐弦管，能令子母不得安乐。何以故？是产难时，有无数恶鬼及亡两精魅，欲施腥血，使我早令设宅土地灵奇，合护子母，使令安乐而得利益。如是之人见安乐故，便合设伏，达诸土地，翻为杀害，聚集眷属，以是之故，犯殃自受，子母俱损。有阎浮提临命中人不问善恶，我欲令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何况自修善根增我力者，是阎浮提行善之人临命中时，亦有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因皆亡人，令落恶道，何况本造恶者。世尊，如是阎浮提男子女人临命中时，神识昏昧，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是诸眷属当须设大供养，转读尊经，领佛菩萨名号，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离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退散。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乘经典，一句一记，阿官如是被人除五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业何堕恶趣者，寻即解脱。佛告主命鬼王：汝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护诸众生。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时，汝莫退誓愿，总令解脱，永得安乐。鬼王白佛言：愿不有虑，我必是行，念念拥护阎浮众生，生时死时俱得安乐。但愿诸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无不解脱，获大利益。尔时佛告地藏菩萨：是大鬼王主命者，已曾经百千生作大鬼王，于生死中拥护众生，是大士慈悲愿故，现大鬼身，实非鬼也。却后过170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劫命安乐，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劫。地藏是大鬼王，其事如是，不可思议，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称佛名号品第九。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演利益事，于生死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佛告地藏菩萨：汝今欲兴慈悲，就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眼不思议事，今正事实，唯当诉说。无极涅槃，使汝早必誓愿，

佛告地藏菩萨，南阎浮提有诸国王、宰府大臣、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若遇罪下贫穷，乃至聋残阴哑、聋痴无目，如是种种不完具者，是大国王等欲布施时，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遍布施，或使人施软言未愈，使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何以故？原是国王等于是最贫戒备及不完具者，发大慈心，是故福利有如此报，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衣食受用。复次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指婆罗门等遇佛塔寺或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之佛像，供自迎拜供养布施，是国王等当得三劫为地士身，受胜妙乐。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是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为大梵天王。复次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遇仙佛塔庙，或至经像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使国王等或自迎拜，或劝他人，乃至百千人等布施结缘，使国王等百千生中常为转轮王身。如是他人同布施者，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身，更能于塔庙前发回向心。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称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复次地藏，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间具大慈心，不施医药饮食卧具，使令安乐，如是福利最不思议。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生中而不闻苦声。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祸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示范转轮之报。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学。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福利不可为喻。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不施供养，得无量福，常在人天受胜妙乐，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大乘经典，或听闻一记一句，法音众心赞叹恭敬，不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若能回向法界，祈福不可为喻。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塔寺、大乘经典，心者不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者或毁坏者，修补盈礼，或独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如是等辈，三十生中常为诸小国王，谈乐之人常为轮王，还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复次地藏，

或因公私，或因生死，或因急事，入山林中，过渡河海，乃及大水，或经险道，使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所过土地归神卫护，行住坐卧永保安乐，乃至逢于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损之。佛告观世音菩萨，使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百千劫中说不能尽。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流布世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尔时世尊而说偈言：吾观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若男若女若龙神，报尽应当堕恶道，至心皈依大士身，受命转增除罪障。少是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去，兄弟姊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识，或塑或化大士身，悲恋瞻礼不暂舍，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是其眷属所生界，纵堕恶趣熏出离。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摩顶受圣迹。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瞻礼大士像，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有人发心念经典，欲渡群尼超彼岸，虽立誓愿不思议，悬读悬望多费失。此人有业障祸故，于大乘经不能记，供养地藏一香花，衣服饮食诸玩具，以净水安大事前，一日一夜求福之。法音重心慎母心，酒肉邪淫及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至心思念大事名。即于梦中见无边，觉来便得立根耳，应是经教立耳闻，千万生中永不忘。以是大事不思议，能使斯人获此慧。贫穷众生及疾病，家宅凶衰眷属离，睡梦之中息不安，求者乖为无称岁。只心瞻礼地藏像，一切恶事皆消灭。至于梦中尽得安，以时丰饶神鬼护，欲入山林及渡海，毒恶禽兽及恶人，恶神恶鬼并恶风，一切诸难诸苦恼，但当瞻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观音至心听无说，地藏无尽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事如是地。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见相瞻礼者，香花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受妙乐。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是故观音汝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土。主类人天品第十三。尔时世尊举金色臂，又摩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誓言：地藏地藏，汝之神力不可思议，汝之慈悲不可思议，汝之智慧不可思议，汝之辩才不可思议，